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和大家继续回顾一下这段时间我们身边所发生的这些科学大事件啊。只不过呢，今儿有点不同，我们请来了一位新朋友，先来重点介绍一下新朋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科教频道创新北京的主持人秦素，欢迎秦素。 哎，大家好，照亮新闻深处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非常高兴哈，能在周末来到节目，跟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过往一周发生的大事。我了解到，反正大家但凡听到照亮新闻深处的电波从车厢里或者从你的广播里响起的时候，科学界就必有大事发生了。 哎呀，你这个站位好高远啊。还有一位更好的朋友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李维扬。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看秦老师说的那么有水平，我觉得我平常老说那句我又想吃饺子了，这个啊，差得太远了，我应该向秦老师好好的学习。 今天是什么特殊节气吗？ 不不不，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梗，每天都要吃饺子。 对，就是李维扬一来我们的节目就觉得饺子得是先放在最前边的， 然后好吃啊。 对，饺子开胃。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正题吧。啊，刚才和大家都打完招呼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和气候的变化有关系。最近呢，你们二位有没有觉得这个天儿好像还挺冷的？尤其 是 入冬这两次寒潮， 还下雨，下大雪了。 对呀、 官方告诉我们，今年好像是一个气温偏高的冬天 啊。 现在是11月份，我今天穿的是两层羽绒服。 我穿的是一层的衬衫，你穿的是一件毛衣， 就是我们代表了好像是一座高山不同的纬度的温度。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这样的话题，北半球的陆地啊，上个月是创下了140多年来同期最热的记录。 意思就是说，我们听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其实已经同步进入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来，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内容。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近日表示，上月是北半球陆地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十月，同时是全球范围内第四热的十月。数据显示，今年十月，由于北半球陆地普遍出现罕见温暖天气，北半球陆地平均温度以0.11摄氏度之差打破2019年同期创造的记录，成为自1880年开始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十月。全球范围内，今年十月陆地和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比20世纪同期平均温度14摄氏度高0.89摄氏度，仅次于2015年、2018年和2019年同期平均温度。在有记录的43年中，今年十月南极和北极地区海冰覆盖面积均排进同期面积最小的前十名，较历史同期平均水平分别减少约46.6万平方公里和15.8万平方公里。按照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说法，今年有99%可能性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之一。世界气象组织上月底说，依据初步测算，今年可能没有过去3年那么热，但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 每年冬天，我其实有种感觉，大家都会来去探讨一下，今年是冷冬啊，还是暖冬啊？今年这个冬天下了多少雪呀？有多少降水呀？但是最近好像这些年，我们感觉到天气的变化，这个极端天气的出现是越来越多。你看今年刚刚到11月份，咱们就感受到了暴雪，尤其在东北地区。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是内蒙古通辽的，他就跟我说，哎呀，我早上一开门，我发现怎么外面的车都没有了。然后后来仔细一看，所有的车都被非常高的积雪全都埋在里面了，就如此大的这个降雪。关于这场降雪你们有什么感受？ 别说那车被埋上了，就我们家的柿子啊，我把那柿子搁在外边等它熟了，那天我一开窗户，我的柿子哪儿去了，然后赶紧跑下去，从雪里跑啊，把那柿子给抢救出来，要不然就全冻上了。 冻柿子也好，挺好吃的。 但是冻柿子得等它熟了的时候冻上才好吃，它要还没有熟，它是涩的，那冻了再一化就容易坏，你知道吗？ 哎呀，这个，但是那天的雪真的是出乎我们意料，就知道下雪，而且谁也没想到说十一月份下雪，它下大雪能有多大呀？ 嗯， 哎呀，真的是没想到，就那么大，几乎是我们家就是在我们家小区里边那个。露天停放的汽车，基本上每一辆车上都有厚的，我觉得得有至少得有一尺那么高的雪。然后我看有的车主呢，他就下雪的时候就赶紧出来把那个车的雨刷器给掰起来。如果他要不掰的话，但是这个 就粘上了， 对，冻上了，特别怎么说？你再弄就特别费劲。 你看着有经验。 哎，还有这个一些朋友就拿那个铲雪器往车上雪往下刮呀，哎，小孩倒高兴，小孩们就跟雪里边打滚啊，然后堆雪人啊，冰了棒了打呀。 哎，我知道秦素是南方人， 嗯， 就是在你来北京之前，你们家乡下雪吗？ 下雪呀， 啊，也下雪呀。 啊，我们 您是南方的， 我们家乡就是那个著名的夏天非常热的火炉城市，冬天又特别冷的冰冻城市的长沙。 哦， 所以冬天的寒冷也能感受到，夏天的这个炎热也能感受到，但是我觉得我们说了半天都说今年怎么冷了，好像听起来越说越像刚才我们听到这条新闻是留言，因为他说的是今年这个十月其实挺暖的。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感觉哈？但即便到了十月，今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寒潮了，而且今年这个北京的雪比以往来的早了那么一些些。那昨天我听一个气象专家说哈，他说今年这个雪大家别看它下得很厚很大， 嗯， 但是气象专家们看雪大雪小还有一个判断依据， 什么呢？ 就这雪最后它能凝成水，融成水。 哦，对对对对， 水量到底有多少？其实我们之前下的这场雪呢，厚度是非常厚的，但是最终啊能融成水的这个降水量其实并不是很多。 哎，难道不是说雪越厚降水就越多吗？ 不一定， 嗯，不一 定，可能那雪它越暄乎。你想那发面跟死面它是不一样，你发面饼你吃再多你也不觉得饱。 前两天下的是发面大雪， 哎，对，你要是死面那个死个胆的那，你吃一口就压缩饼干，你知道吗？ 嗯， 你吃一小块就能让你撑死 啊。所以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听得有点糊涂。哎，不是说变暖了吗？怎么又下雪，而且这么大的雪？其实就回到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呢就叫做极端天气。因为整个气候的变化呢，导致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以及天气恶化的程度是越来越高了。十一月份下这么大的雪，我估计大部分朋友可能之前都没有见到过，今年呢也算是开了眼了。所以回头讲来，就是全球变暖对于我们整个气候的影响，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其实现在感受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是，这个气候变化它不再是我们简单的说穿衣保暖的问题了， 嗯， 上升到人类文明高度了哈，拔高一下。我觉得最最最基本的就是它也影响到我们李老师特别关心的吃馒头的问题。 对， 为什么？ 因为 农作物减产嘛。 哦，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气候变暖，科学家们经常关注的一个数据就是地球的这个年平均气温， 嗯， 它是不是上升两度？这个上升两摄氏度还是很关键的。上升两摄氏度以后，虽然我们体感可能大家会觉得2.2这个数字并不是很大， 嗯， 但是方方面面的生活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像有没有爱吃玉米的朋友？ 嗯， 像玉米 我就爱吃 啊，玉米这种作物，它就对这个温度啊非常非常的敏感。 上升两度就变成爆米花了， 是吧？不会是上升爆米花，那有可能的这个玉米就会减产，未来我们吃粮食就会更贵，那馒头那也得涨价啊。 有馒头涨价可不好，我就爱吃馒头，我爱吃烙饼。 嗯，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暂且就和各位说一说啊，大家其实也应该心里都有一些感受，实际上都有一些行动，怎么样来去控制气候变化，来减缓全球变暖，其实人人有责。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和气候的剧烈变化有关系， 嗯， 毒蝎入侵埃及阿斯旺，数百人被蛰伤。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报道。 埃及南部阿斯旺省上周末遭遇暴雨等极端天气，大量毒蝎被雨水冲进街道和居民家中。依据当地政府数据，目前有逾500人被蛰伤，3人死亡。按照当地官员的说法，省内主要医疗机构均储备有抗毒血清，另有部分血清已被送往偏远山区和沙漠地带的医疗机构。当地政府提醒民众待在家中，远离种植树木的区域，以防被蛰。北美蝎是全球最致命的毒蝎种类之一，原产地包括埃及，成体通常约10厘米长。按照一家网站的说法， 人一旦被肥尾蝎蛰伤，会出现呼吸困难、肌肉抽搐、头部不受控制晃动、流涎、出汗等症状，如不及时就医，重则可在一小时内死亡。 关于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其实之前节目也和大家分享过，比如曾经就讲过呢，在澳大利亚一场大雨过后呢，很多毒蜘蛛蹭蹭蹭蹭蹭就跑到人的家里去了，然后有些人呢上着上着厕所，哎呀，从马桶下面钻出来一只大蜘蛛，给吓得立刻就跳起来了。刚才我们听的这个情况好像更可怕，就毒蝎子呀进入到老百姓的家中。问问李维扬，李维扬比较了解动物，到底是毒蝎子毒呢，还是毒蜘蛛毒呢？ 怎么说呢，这个没有一个可比性吧，就是首先啊，咱们 动物界没有那么内卷嘛，他们不排名嘛。 动物界他们只是为了自己需求，他们活的这个标准是很低的，不像咱们，咱们这个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有好多是欲望。但是呢， 那毒蝎子会去蛰毒蜘蛛吗？ 会的，就是如果他们俩碰到一起了，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这个蝎子有捕食的欲望，或者蜘蛛有捕食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打起来， 毒物界的内卷就开始。 对，就是首先啊，这个如果是也我在网上看过这样视频，就是把蝎子和蜘蛛放一块儿，一般情况下是这蝎子厉害，因为蝎子它的外壳比较硬，然后呢它的劲儿也比较大。蜘蛛啊，它是好多蜘蛛它是会织网的，那么如果这蝎子是被这个网给怎么说缠起来，哎，那么可能这蜘蛛就厉害一点，因为它可以一点一点把这蝎子的劲儿给耗没了，等它疲惫不堪的时候过去咬一口。 什么样的蜘蛛，多粗的蜘蛛丝能把蝎子缠住、啊 哎、你看那蜘蛛丝虽然细啊，但它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坚固的材料之一了、 哦、 像咱们的很多科学家一直就在试图用咱们的人造材料去模仿蜘蛛丝、然后呢这样就能造出来更坚固而且重量更轻的这种材料。怎么说呢，就是你们见过蝎子吗？ 我见过，我还差点被蝎子咬过呢。秦素呢？ 中药铺见过。 那中药铺见过。 这 你没见过活的。 这个新闻发生以后，我发现网友们有很多的观点。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埃及阿斯旺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第二点就是大家 考虑到、 哎、这个阿斯旺的蝎子多了，是不是可以去采中药了？ 对对对对， 我看到很多留言都是这个观点。 其实就是咱们觉着啊，现代人觉得这蝎子可能离我们生活很远，实际上就像在北京啊，咱们都是生活在北京，在北京就有不少蝎子。蝎子 在哪儿啊？ 就是比如说在公园，或者你像在我小时候在胡同的那个墙里边就有蝎子、现在的话你比如去天坛公园，或者是这个像南海子公园，我们在它的一些岩石比较多，比如说这个南海子公园有一块它有好多散落的岩石，那儿就有不少蝎子。而且天坛公园的话是有几个地方它有很高的那个围墙，围墙的缝隙里就有蝎子。这种蝎子呢也不大，它叫东亚前蝎，黄色的。哎，蝎子有一点最好玩啊，就是找蝎子，如果你夜里找蝎子，你就找一紫外线灯，然后呢就是或者是验钞的那个灯，你把它打开一照，这蝎子马上就会产生这个荧光色，就像那个咱们验人民币上面有那防伪的那个， 你看这是真蝎， 一看一下就出来了， 天然防伪标志。 对，我们就拿那紫外线灯往地下一扫，哎，有仨蝎子全出来，一点都跑不了，这个特别有意思。 没事，找蝎子干嘛呀？听着就瘆得慌。 哎，但是刚才说到这个毒物不内卷，但是蝎子这也挺内卷的啊。 为啥？ 埃及的蝎子好像跟咱们北京的蝎子可不一样。 不是一种，不是一种。 据我看，这个埃及的这个蝎子，它的名字我们来回顾一下哈，它应该叫做，是不是一种叫巨尾蝎，就是尾巴特别大？ 应该不是，因为我记得那边的蝎子，就是实际上啊，蝎子是这样的，就是它呢有两个大螯，就跟螃蟹的那夹子似的。往往啊，这个就是体格越强壮，那么比如说你看它尾巴大，螯也大，这种蝎子它的毒性往往是相对偏弱的，因为它们捕食呢一般是靠自己的力量把猎物给抓住，然后撕碎。这个毒液呢就是把猎物给制住。而往往那些就是比如说你看着比较细小、比较小，尤其是一些沙漠里边的品种，那么或就是沙漠里边的种类啊，它们呢这个。往往你看 毒性比较强， 对它毒性比较强，因为为什么这样？因为它本身的体型就比较孱弱，那么它如果说想做到一击制胜，而且像这种沙漠环境，它本身这个资源就比较匮乏，这个时候它只有毒性强了，哎，那我一下能逮着一个猎物，然后我吃了这个可能能活好长时间。但是那个 得要有一招先， 对，比较壮的那个他就不用啊。你看这个，你像这个怎么说呢？摔跤运动员一个个都那么壮，他根本就不用会魔法。但是你看那魔法师呢，一个个都那么弱，然后来一火球，哎，就能把那个打倒了。 哎，听着特有意思。我有好多道听途说的这个 什么呀？关于蝎子 来源哈，想让李老师给判断一下真伪。我听说这次的这个蛰死人的蝎子在。 它生活在埃及，但在全球好像蝎子还有这个厉害程度的排名，它排名全球第三。还据说有一种叫以色列金蝎 啊，那个我知道， 那个、就是全球排名第一，埃及也有，是这样的吗？ 是怎么说呢？就是关于这个毒性的排名啊，它不同的检测机构不一样，然后它比如说这个不同的检测方法不一样，其实也是有差距的。但是确实它们都挺毒的。但是呢，有一点啊，就是包括蝎子也好，蜘蛛也好，实际上它们就是它们的毒液啊，对于人来讲，很多就绝大部分种类的，它们对人来讲是不致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这个毒液啊，就是它们的捕食对象。往往是这个就是节肢动物，比如像昆虫，主要就是昆虫，还有其他的像这个其他的蜘蛛啊什么的，它们的这个毒液主要针，因为主要针对是昆虫嘛，对于昆虫是最有效的。那么但是对于由于咱们的体格啊，包括生理身体的一些结构啊，和这个节肢动物是差距很大的，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像蜘蛛、蝎子，它们的毒液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致命的。你像我这手至少被四种蝎子蛰过，被三种蜘蛛咬过。 哎呦， 那但是呢，就是 一只手好辛苦啊， 就是一只左手，右手没被咬。 你这只手都干过什么？ 就是摸，有嗨摸他们来的。 哎，那你跟我们叙述一下被蝎子咬和被蜘蛛咬的体验有什么不一样？ 没什么太大不一样，就是感觉有不同种类它也是有区别的，包括首先它的毒液的性质，还有它的注入量。就是这个我觉得最难受的是被那个雨林蝎咬。蛰过一次，那个时候是我上学的时候养的，但因为雨林蝎它个儿比较大，它注入的那个毒液量就大，然后呢，这个手就整个肿了，而且就是那种又麻又疼的感觉，反正一个礼拜呢就基本上端不了碗了，然后我妈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让马蜂蛰了，不敢告诉她我们家里养着蝎子，要不然我妈非把我轰出去。 哎呀，秦松，我跟你说，李维阳他们家养了特别多的奇珍异兽。哎，对，就不能说异兽，就是各种 异虫， 对，异虫，好玩的东西。 我感觉都是拿自己养的，拿血肉之躯养的， 我这练骨了。 哎，对，但我还有一个这个道听途说的方法，因为之前出现过好多这个，野生的动物出现在人居环境当中的事儿，不少人觉得，就比如说像这个大象北上啊，像之前那个东北虎去了农家院骚扰了人，但有一些生态专家呢，有一些比较乐观的观点，他觉得这是。生态环境好了，我们的种群保存的比较好啊，所以我们能够看见它们的身影。那我想问问，这次蝎子很多人关注到的是这个极端天气。道听途说一个观点，请李老师给辨别一下。人说蝎子的性格是防御性的，就是它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如果一旦遇到危险，它的蝎生哲学首先是防御退，到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才会攻击人，所以这次就是因为这个暴雨把它放到了人的环境里不适应了，所以产生了这种蜇人的行为。蝎子的性格是这样的吗？ 对，就是一般有毒的生物，尤其是像毒蛇呀，它们首先无法以人为食，那么它们就是比如说像人这种大体型的动物，如果它们遭遇了，那么它肯定是打不过呀。就打一比方，你比如说你在大街上看到有一个铁塔一样的这个奥特曼过来了，那你肯定不是想着我把它打跑了，咱也没这本事，所以肯定想着第一反应是跑。哎，但是蝎子呢，因为它有毒液，它呢就想着这个我至少有反戈一击的这个机会。那么比如说我对待一个像比如说人吧，那么我蛰他一下，这个人一疼，哎，然后他就跑了，那我就能活了。这是对于他来讲的一个生存逻辑。但是呢，大多数被蛰的情况啊，是处于人不知情的，包括被毒蛇咬。那么很多情况就是，比如说我睡觉呢，然后一边打呼噜一边流着哈喇子，然后有一蝎子晚上正在找吃的，一下爬到我脸上来了，哎，我一痒痒，啪，给自己一下，这拍在蝎子身上了。蝎子一害怕，梆就把我手蛰了。还有一种情况呢，这个也是最常见的，就是一般发生是在早上，也蝎子晚上出来寻找食物啊，然后它钻到那鞋里边去了。因为早上天亮了，他要找地儿躲起来呀。这鞋是一个特别好的躲藏的地方，对于他来讲，大小还挺合适，而且呢，里边还挺黑的，他就钻进来。你早上起来，你就想啊，迷迷瞪瞪的，我醒了，哎呀，我赶紧刷牙洗脸，然后我上班去了。这个时候蹦起来，梆一穿鞋，啪踩上那蝎子了， 然后就彻底再蹦一个更高的。 这个蝎子呢，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这么臭啊？我赶紧给一下。 哎，然后这个就被蛰了脚了。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是不是脚要更臭的话，蛰的就更狠、 啊？那蝎子直接死了，那就不会蛰了。而且毒蛇也是，好多被这个蛇蛰啊，除了有一种是专门就是有人在抓蛇的时候被它咬了手，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蛇它盘踞在草里，或者说它在岩石上，因为它伪装的很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野外走的时候没有看到，然后一脚踩到它身上了，这样它就会反射性的给你一口。 哦、对， 所以一般我们在野外碰上，比如说像一些蜘蛛啊、蝎子呀、啊，或者是蜈蚣啊，或者是蛇呀、啊，你就是只要跟它保持一个固定的距离， 嗯， 或者是你手里有一棍儿，梆梆梆一敲，它看到你了，它感觉到你根本不可能战胜你，它自己就跑了。 所以说回来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还讲。还真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导致当地呢出现了大雨，然后这个大雨呢也对一些自然环境产生了损害。 我没去过阿斯旺，我听说阿斯旺是埃及，哪怕是在埃及都是很干的地方，但是这个热带沙漠性的气候，而有这样的暴雨呢，显然就是短时间的极端天气出现了。 对，阿斯旺那边也是怎么说呢，是算是比较早建设的大坝，阿斯旺大坝嘛，它是截流的这个尼罗河。 哎，上学的时候就学过， 对， 很有名的阿斯旺。 而且呢，就是有一些生态学者就认为这个阿斯旺大坝建好了以后，那么对于尼罗河整个的生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暴雨呢可能也是这方面的影响。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专家去看看这些事儿怎么解决。咱们只能是就是我只能说说自己的意见吧。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暂且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刚才我们说的是小蝎子，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一位老爷爷的故事啊。这位老爷爷呢今年89岁。我们为什么说他呢？是因为他不久之前拿到了一个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先来听一下这个新闻。 美国老人麦弗雷德·施泰纳曾是一名事业有成的高校医学教授，退休后却苦学物理，终于以89岁高龄实现年轻时梦想，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施泰纳将于本月在罗德岛家中迎来90岁生日。对这名血液学专家而言，医学研究非令他感到满意，但他始终无法忘怀对物理学的迷恋。施泰纳70岁时开始在美国布朗大学学习物理学本科课程，2007年攒够学分报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量子力学。物理学教授布拉德马斯顿起初见到施泰纳时怀疑他的能力，不久就意识到这名特殊的学生学习何其刻苦，态度何其认真，后来指导他写论文。施泰纳今年9月完成论文答辩，而答辩前他刚从一场重病中康复。论文内容涉及电子、贝米子、玻色子等粒子的活动方式。他眼下正与马斯顿合作，准备发表一篇关于玻色化的论文。虽然施泰纳不是世界上获得博士学位最年长的老人，但他的事迹鼓舞了很多人。全美各地有不少人联系他，询问不再年轻时如何追逐梦想。对此，他的建议是：做你爱做的事。 这个新闻我发到我的微博上，转发量点击量特别的高，就大家看完 点赞了， 大家看完之后觉得特别励志。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有没有想过，你们有一天89岁的话会是什么什么样。秦苏，你89岁了你还能是什么样？ 我但愿我还能有样吧。89岁、啊，89岁真是一个很长寿的这样一个年纪了哈。哎，但我觉得值得推崇的就是这位老人呢还在跨学科的学习。但我觉得哈，他所说到的就是建议你要做你自己爱做的事儿，这可能是给很多青年人的建议。但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的科学家里，其实也有一位学什么成什么的科学家，就是我今年去采访的时候，就我们中国的大物理学家这个钱伟长先生。 哦， 对， 钱伟长先生啊，钱伟长先生大家都知道，他出生于这个江南大家钱家。他当年是跟自己的叔父这个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然后在读中学的时候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人家当年考大学的时候，中文和历史全是满分， 厉害。 但是相反，他是个偏科生，他跟钱钟书先生一样，他这个物理啊、数学啊、化学啊，好像加起来没过50分。 哎，那后来怎么成科学家的呢？ 就后来也是因为哈，也是因为民族危亡时刻看到了这个飞机大炮，他觉得可能现代科学才能救中国，然后就开始奋发学习物理。后来他大学进入的是物理系学习，然后后来出国留学呢学的是弹性力学，到了他的博士学位呢拿的又是一个数学学位，最后呢是师从冯卡门学的是火箭导弹。所以你要说学科跨度，我觉得从医学跨到物理学还不如 当年是一个物理都不及格的学生跨到这个物理学科更难哈。 嗯， 网上当然还有留言说他曾经入选过国足， 哎呀， 在远东运动会上曾经打入一粒穿裆球，但好像这个证实是假的。但据说他的体育学科也很强。 前两天我刚好做了一期节目，也是跟中科院的一个朋友谈神童。 嗯， 他呢是负责招生的工作，他对于神童这个感受就相当的明显。一开始呢，我们说神童就会有一个标准的模式，比如说这个人呢在某些领域。特定的领域指的是像数学或者物理特别聪明，很小就上大学，但是除了学习以外呢，别的事情上面一塌糊涂，尤其生活不能自理，觉得这个是标准的神童样板，或者这个是大众眼中的神童样板。但是他跟我说，他见到中科院的神童就像秦素刚才说的钱伟长先生一样，干什么成什么，什么都能够做得特别好，尤其呢在某些领域，比如说数学啊物理啊，就这方面会特别的优秀。所以你刚才在讲钱伟长先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天赋异禀啊，做什么都行。 嗯， 没错。 但我发现最近也有像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家张朝阳先生， 嗯， 最近在网上开这个物理直播课 啊。 据说他开这个物理直播课只有一个目标， 什么呢？ 就是让网友感受到你是能学会物理，并且你能学好物理的。他的努力还在继续哈，我不知道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啊。 我记得网上有一个说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语文你该会就可以会，英语可以，也可以怎么说学习来捕捉，但是数学你。不会，他就是不会。我就是一个数学特别差的人，所以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我都选那个上学时候不选数有高数的专业。然后呢，但是我就听了刚才钱先生这故事，我觉得还是我这个思想意识放松了。那如果要是真的我好好去学，没准我也能学个什么啊数学的或者物理学的学成了，我就可以。今天不以这个身份和咱们录节目，我就以这个比如说数学的院士啊或者什么 科学家的身份是吗？ 我来录节目给大家讲讲数学的故事。 哎，当年把技能数点错了。 没错没错。 哎， 不能本末倒置，我问问你爱不爱数学？ 我不爱数学。 不爱数学。那刚才这个新闻里老先生说了去做你爱做的事情。 对。哎，那你爱做什么呢？ 我爱啊， 嗯， 我爱躺在床上玩手机。 那你这辈子没救了，你就这样吧。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手机有关系啊。苹果从明年开始的卖配件，允许用户自己修手机。 苹果公司近日宣布，将允许其两款最新机型 iPhone 12和 iPhone 13的用户购买苹果原版零部件和工具，以自行修理手机，并准备把新规适用范围最终扩大至部分型号的 Mac 电脑。这一做法将打破苹果公司长久以来广受诟病的规定，只允许经过苹果官方授权认证的技术人员接触到苹果持有专利的零部件和软件。苹果做出这一改变，是在回应日益高涨的舆论压力。苹果公司说，明年初将开通一家线上商店，提供自助修理所用配件，包括200多种零部件和工具，可应对 iPhone 12和 iPhone 13最常见的修理需求。初期将主要服务于用户可以自己动手完成的手机屏幕、电池等更换。美国监管机构曾表示，不让用户自修产品的操作，将消费者限制在制造商和销售商的维修服务网络中，不仅增加消费者的成本，尤其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的成本，还会危及独立维修商的生存。 这个在手机维修业界是一个大新闻，因为过去苹果是不允许用户呢在非他授权的第三方来去修手机的，但是现在呢对外说用户可以自己呢买配件了，也可以自己买工具了，我们再给你一本维修手册，您就可以自己修了。 哇，可以自己修。 我记得以前不仅仅是这个非他认证的这个地方给他修手机，甚至你用非他认证的这个 配件 或者是充电线， 嗯， 如果出现了问题他都不管你。 对，是这样的。 这个但是他现在怎么让我们自己修手机了？这个出于什么目的呢？ 突然一下子有种感觉，就是被苹果公司重视了，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手机反正我不能保证我修得好，但有可能我能把它修得坏， 这我就能买新的了。 他的这个心思是在这儿呢是吧？我让你修，然后呢你给修坏了，修坏了以后呢你不能怪我吧，是你自己修的，干脆你再买个新的吧。 但是 哎，这事还不一定。 我想起来有一个词叫双电双充，你们有印象吗？这是在特别早的时候，就是手机刚上市的时候，你说买手机啊，你是买单电单充啊，还是买双电双充 啊？我经历过那个年代。 对啊，为什么要双电双充呢？就可能有些年轻的小伙伴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手机还能换电池的。 嗯， 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是因为苹果手机出现以后， 哇，这市面上的手机都不能换电池了。 对，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时候我经常出差嘛，所以我那手机就是我的这个手机一般是有三块电池，这就能保证2到3天这个手机都一直有电。 而且你在外面买，想有几块电池有几块电池， 哎，没错， 啊，没有限制的， 而且有座充有线充，那个座充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好使，你可以拿一个充电宝把那个座充插在充电宝上，然后呢你就放在包里它就一直能充电，然后也不影响你使用，我觉得这样挺方便的。但是后来为什么就都变成不能换电池了吧？ 我跟你们讲讲这其中的缘由啊，就是第一呢，苹果它的理念是始终奉行封闭才是安全的，无论说是软件体系的封闭还是硬件的封闭，所以呢它过去不允许用户修手机。但为什么这次放开了呢？原因是他发现啊，这事儿真的管不住了，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非他指定的第三方，通过各种渠道可以呢弄到他的原厂件，然后给大家来修手机。第二呢，用户也的确是有这样的需求，因为苹果在市面上的设备的数量越来越多，多了就意味着坏的也越来越多，所以呢苹果就觉得你们第一是市场有供给，第二用户有需求，你就干脆自己修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是现在对于它的环保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知道生产一个手机，你在生产的过程中以及手机废弃了以后，你其实对于环境的影响很大。有人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手机坏了以后自己修呢？手机我不能够修，还怎么证明这个手机是我自己买的呢？于是在这些条件之下呢，苹果就放开了。 我自己有个经验，坦率的来讲，我这台年久失修的苹果手机，长了以后它电池会不那么好用。 对， 没关系，我给您换一电池。 但是换电池这个你要原厂价格确实比较高。 没关系，我给您找便宜的。 我坦诚的来讲，我其实找的就是这个平替。啊，我觉得可能现在 就能用吗？ 好多人都是找的这种平，所谓的平替哈，外面有这种购买的，所以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大家也担心啊，就是我买手机如果以后都要用原厂的，然后再自己去修，它跟外边买的这种平替价格相比，会不会更高昂呢？ 但是好多人心里边就是原厂的它一定比这个怎么说呢，叫做副厂的配件要好，不管修车也好换手机也好，那么我们都讲这个原厂的这个配件可能多少至少是心理上更舒服一些。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啊，你看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比较爱拆东西的人，你们手机以后坏了你可都可以找我给修， 这个我专门问过专家， 平替产业代言人， 不 人家 跟 我说 要钱 修手机，尤其修苹果手机或者现在的更高端的这些手机，技术含量很高的。 没关系，修不好还修不坏吗？ 跟我一个水准是吧？ 所以说回来，苹果也是觉得，那既然大家都要修，干脆我就放开嘛。然后有人呢也提出一个这样的看法，就是第一，它真的放给你用户修，你用户能不能修，敢不敢修，好不好修？ 我要是修坏了， 反正就坏 找谁，他有没有责任啊？ 我再跟你说能不能修，我在网上看了，苹果现在已经准备卖那个螺丝刀了。你知道那螺丝刀卖多少钱一把吗？ 多少钱？ $99一把 啊！ 前两天还有那个什么抛光布，145块钱人民币一块儿。然后未来 也是封闭系统，就是别的螺丝刀没有办法兼容我们苹果手机了吗？ 哎，真的是这样，它那个螺丝上的那个花纹是它格外就是特地去开发的，目的就是让你别的螺丝刀用不了。所以就是第一，你要买这些配件，可能这些钱都得值半个手机了。然后第二是它的维修工艺还挺难的，所以呢，它开放了以后，到底能不能让普通人享受这个所谓的优惠？我觉得这个还不一定，真的不一定。 哎，那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咱们可以开发一个这个苹果手机维修教程。咱们给它放到网上去，让大家 看看做视频哈。 哎， 那我觉得以后像这个街边手机贴膜也能升级，就是做手机的维修，你自己采购这个配件。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出来以后，还更关注的反应最直接的还是这个消费者。 是的， 大家会想到底未来会贵还是便宜。另外，苹果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开这个配件和自己修理，为什么突然就放开了？有人也在分析哈，是不是又想从我兜里掏钱啊？因为苹果今年的财报其实还不错 哦。 这个第三季度的财报发现，尤其是像这个 iPhone 12、13，还有像 iPad Pro 这样的产品，它的销量都是在增长的。但是它的财务官呢也说到了苹果手机目前遇到的一些困境，就是这个手机芯片的供应，使得手机目前对于整个就整机的供应会存在一些问题。那在这种供应的困难面前，未来的这个销量增长到底是什么样，不得而知。会不会就把这个整的手机拆了零来卖， 寻找一些新的这个销量的增长点， 或者没有芯片卖了我们卖螺丝刀也可以，这也是一个增长点。好了，这个都是我们依据的这个新闻和大家分享的自己的一些看法。接下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分享一个话题，近半数的美国上班族愿意降薪换远程办公。 一项调查发现，近半数美国上班族愿意减薪5%以换取新冠疫情结束后至少有部分时间继续远程办公。视频会议设备制造商猫头鹰实验室公司和全球工作场所分析公司在全国范围调查2000多名全职员工，其中一半以上希望疫情结束后能够全天居家办公，91%说他们在家的工作效率与在办公室相当甚至更高。25%的调查对象说如果疫情结束后不能远程办公，他们宁可辞职。疫情爆发至今，美国出现一股辞职潮，不少人辞职源于疫情，包括不愿意到办公室上班。劳工部数据显示，今年八月美国430万人辞职，职位空缺达1040万个，且薪水不低。疫情之下，求职者希望用人单位提供可观的补贴和医保待遇，有先进的技术保障居家办公和办公室办公，而眼下大量职位空缺有利于求职者。调查数据说明，上班族今后将继续重视办公方式的灵活性，因此企业需要开始优先考虑远程办公。相比朝九晚五，远程办公能让上班族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更自主地安排时间，避免每天在通勤上耗费几个小时。 这个也是在疫情之后啊所催生出来的一种新的工作状态。现场采访一下你们两个人，哎，你们愿意降薪换远程办公吗？ 我挺愿意远程办公的，但是如果我能达到一定的工作效率，为什么要降我的薪呢？ 对啊，我觉得钱老师说的这特别对， 我们不能掉入这个逻辑的陷阱啊。 这个我就办事儿是一样的，我的产出是一样，你凭什么降我薪啊？ 但是怕你在家里摸鱼嘛，我又看不见你，对不对？ 我最后给的 我们 也是 结果为导向， 对呀、啊。我还给公司省水省电了，您不用水电钱，还不用租场地，这个给公司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 所以你们俩 好员工， 你们两个人的结论是我愿意在家办公，但是不愿意降薪。 对对对对对对， 对，真的是说出了很多人的想法。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未来啊，随着这个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可能远程办公没准会成为一种常态。你看，像我了解到，像美国的那个 Facebook 公司，他们就已经是远程办公了。还有 Twitter， 就是这样的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早都已经说未来我们就远程办公了啊！大家有什么事儿呢，就直接网上说就行了。 对啊，其实对于很多公司来讲，它首先并不需要这种我现场的办公。那么另外一个来讲，对于员工来讲，实际上他如果能够居家办公，也是有好多的这个怎么说呢，他对于他来讲至少是便利。比如说呢，我一个女孩子，那么我每天上班我要化妆吧，我要化妆就1个小时啊，然后我还要坐车，哪怕坐地铁呢也是需要支出的，那么这来回来去都要时间。比如就以我以前为例吧，我以前上班往返要2个小时啊，那要是换成一个女孩子，她化妆1个小时，卸妆1个小时，这就4个小时。你想一天才24个小时，一天的1/6就没了。 但我觉得秦素，你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居家办公吧，你要录电视节目在家里录 没事儿。 所以有些工种确实是存在你必须要现场性的，但是大多数工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只说的是这个美国部分的上班族，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有好多服装的成本、化妆的成本、时间的成本、通勤的成本。哎，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哈，就女孩子不上班，也许她也化妆，所以省不下来。 你接触的女孩子还是太少了，她们只要不出来，一般的女孩她要不出来见人，她连头都不洗。 你们俩是在 PK 谁更懂女人吗？ 那倒 更懂女人。 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上班，他刚刚入职了一个国际的评级机构，他就遇到什么问题呢？第一天上班的时候觉得我是第一天入职，那就应该捯饬得整整齐齐，于是购置了一套新的职业装，化好了妆，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没有同事在办公室里办公，去见领导，领导看到他也很诧异，你来干什么？ 走红毯吗？ 哎，对，但是他回家以后就觉得轻松了很多。第一，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太过冗余，除了您说通勤这是硬成本，还有一些软性的，比如说有一些跟上下级的这种沟通啊，是吧？如果公司不够扁平化的话，再加上我们现在社会上这个社交恐惧症还挺多的，它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哎，另外如果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作的话，能给自己的人生规划省出一些时间啊。比如过去可能你得随到随啊，就是过去的情况，我们的职场上你得叫你就得到。有一些女性面临着，比如你怀孕你就不能在，是吧，可能会产生一些职场的歧视。但是如果我们居家办公你能完成，没准你的 这个备孕的计划还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呢？ 对，没准一边生小孩一边办公的 啊，是有可能的。 对，就是及早完成三胎的任务。 没错。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啊，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跟你们二位这样面对面的录音。 这样多开心啊！ 我相信未来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在技术的辅助之下实现，虽然不见面，但是录出来的效果跟这个一样好的场景。但是见了面，我觉得人才有人气儿，才热络，这种感觉 才是更好。对，咱们这个录完节目还可以出去吃饭去呢，对不对啊？ 哎，以后我们在网上想吃饭也行，你给我点个外卖，我给你点个外卖，也算是一块吃了吧。 真的，我您捧杯，你给我点龙虾，我给你点饺子。 今天我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呢，聊得很开心，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科教频道创新北京的栏目主持人秦素，以及呢科普作家李维扬做客，谢谢二位。 好 啊，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见。 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呢有本市的新闻以及全国的热点内容，大家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本期的节目也到这里正式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有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抓着星星之火燃烧我平原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你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它不平凡溢出了曙光，我手中着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幻想更新源于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但依旧在此地，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着的心的快乐，我们怀的使命来了，为我内心中化情深一刻，我们望着远方来客，接受我们怀着使命来了，就像太空持续翱翔银河，迎来新的黎明，呼喊你的姓名，旭日再次升起，赋予你的眼里，无数梦想在此汇聚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能否为我遮挡我生活所遇到的碰撞，小别荡进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沉默不语却对你念你又不忘，看你随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说说着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幻想更新孕育新的生机， 新的机 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着内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为我内心中化情深一刻，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理性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就像太空持续翱翔银河， 幻想更新孕育新的相信，放眼望去做做到命里，与我同时等一就待自己，继续翱翔银河。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